大家好，又是大肥的时间。其实呢就是要做这个健康解密。因为呢每一次呢每一个星期一呢我们都会有健康解密健康解码这个环节的。咁点解会做这个环节呢？第一就因为Ben哥即是做杂志的Ben哥呢，他投了大量的金钱呢，就准备做一些健康产品、健康食品。咁呢我哋第一炮推出呢就叫做四小宝。四小宝呢就由洋葱素、粟米心素、绿茶素同埋呢个唔好意思啊，即係过年后到而家都唔舒服。同埋呢个芦荟素四种成分，今日加埋二氧化硅，即係做成镁片。咁呢就我哋呢就有100樽嘅试用装呢就会送俾大家嘅，咁希望大家嚟攞啦。咁嚟攞嘅办法呢就是先到先得，有啲人订咗不如咁啦。我哋呢就会喺下个礼拜一，我哋新即係而家今日呢就係5月15号。咁呢我哋就会喺下个礼拜一呢就即係5月嘅22号呢就搬过去新嘅录音室。咁我哋呢就24号拜神，咁我諗住呢就嚟緊呢个礼拜日落，即係再过一个礼拜日呢就做开放日，咁你大家可以上嚟攞试用装。咁呢有啲联络装我留咗嘅，咁都可以睇下点样寄俾你啦。咁有啲人就想攞，但佢又唔係香港人嘅，咁我哋就邮费你出，咁我哋呢都尝试下啦。咁由四小宝开始，咁有啲人问你除咗卖呢样嘢有冇有，但我哋係做成品，我哋唔係做药粉。即系四小宝，我唔会俾四种药粉你嘅，我系将四种药咧嗰个成分咧吓嘅高纯度嘅药粉咧，就做成一粒镁片，然后你就食镁片。正常嚟讲咧，每一个人咧，即系话要保健嘅就日一粒，夜一粒。如果真系已经有癌症嘅病人，咁应该我就唔会叫大家食越食得多越好嘅。咁朝头早四粒，晏昼四粒，而一樽有160粒嘅。如果呢一樽嚟计呢几百蚊一樽嚟计呢，咁你哋呢就食呢就係、是、我哋而家标价呢就450蚊。邮费就你俾，你上嚟买都係呢个价钱㗎啦。咁呢就正常人即係换句说话呢，一樽可以食40日，即係300蚊，10蚊一人唔使。咁呢就你话哎呀，除咗防癌治癌有咩功效呢？咁其实呢最主要是抗氧化。细胞增生其实都是那几样东西，芦荟素大家都知道，洋葱素只不过说将他们四样东西合成了做一粒镁片，而令到你的功效提高了，同埋个成分比出面市面卖比较高好多咁解啫。因为市面呢如果你上网可以睇到嘅好多美国啊加拿大网站啊都有卖呢同类型嘅嘢，咁但佢哋呢就唔会将四样嘢合成咗一粒镁片。佢哋通常嚟讲你用胶囊呢就一粒一粒咁，譬如好用洋葱素係 6% 咁啊几多个 percent 咁，你可能之后就要食四粒啦咁啊先等于我一粒。咁但我哋呢就一粒解决咗，第二我哋价钱会平啲，同埋嗰个成分高啲。咁呢就欢迎索取一啲资料啦，咁好似我上次做健康解码嘅时候呢亦都摆咗健康解码嗰本杂志呢就上头嘅。如果你想知道得详细啲啦，咁你可以攞嘅，即係可以买嘅，唔係攞喺呢个71同埋呢个便利店啊报纸档有得卖嘅。咁亦都有试用装送嘅。即係你买都有嘅，因为88蚊就送一单细嘅试用装。咁我哋呢你同我买嗰啲呢当然就係即係大樽装嘅，就唔会係试用装嚟㗎啦。咁呢就尝试下。咁有啲人问你有冇买粟米芯片，即係断羊买啦，或者苹果果胶啊呢类啦。冇。但大家冇。因为呢几样嘢呢如果就睇开顾小培嘅人都知道呢几样系主打嘅。咁但我哋呢就唔会断药粉元素卖俾你。我哋会制成一成品。四小宝系第一隻。第二隻呢就系敏迪。出緊㗎啦。所以敏迪呢就系细路仔皮肤敏感啊，譬如呢各样嘢啊咁。咁红疹啊各样嘢。咁就食呢系对细路仔比较好啲啦。咁另外呢就健脑。就食咗之后呢就对人嘅记忆力啊各样嘢其实都对于 即係蘋果果膠啦，即係其實最主要成分啦，硫辛酸啦。咁咧就呢兩樣嘅成分會多啲啦。咁咧就最主要咧就係健腦同埋咧幫助咧嗰個記憶力啊，嚇會好好多噶。咁咧就嚟緊咧就會做痛清，即係你有啲關節痛啊，或者嗰啲叫做嗰個痛風啊。尿酸过高啊，咁另外咧就会做一只肝宝，肝宝最主要成分咧就系苦瓜金啦，咁其实佢嘅原理比较简单啲。嗱，我咁样讲一讲啦，用我有限嘅知识讲，因为我而家学习紧，因为我真系想对呢啲有兴趣，因为人年纪大，因为我长期都要真系抽血嘅咁。咁啦，讲一讲啦，即系希望大家俾耐性啊，几分钟啦，因为做啲节目做唔长啊。一場會好悶啊！不過臨拉屎咧，我有啲嘢都同有啲網友傾下嘅咁。咁點解咁講咧？人有中藥西藥，逢藥三分毒。中藥食落去咧，好多時候咧就會令到你身體咧就會產生毒素。呢個係副作用嚟嘅，所以成日話副作用中藥就冇，但係中藥唔代表冇藥。佢同呢個所謂保健品，即係譬如我哋食洋葱素啊呢一類嘅咧，有咩分別咧？其實好簡單啫，洋葱素係食物，喺食物提煉，我哋日日都食緊噶啦。呢啲係人體吸收到嘅，而係正常吸收嘅。但係咧，中藥佢得個藥字，係咪啊？西方醫學家着重分析。譬如血脂指数啊、血压指数啊、血糖指数啊，咁你我嚟做分析啊，各样嘢啊。咁但系咧，中医咧就话：哎呀，呢个系湿邪啊，各样嘢。咁大家唔同嘅演绎啦，可能同一种嘢都唔同。但系咧，中医系一个经验嚟嘅，开中药一个经验嚟嘅。咁西药咧就是、一个化学品。咁点解话食？四小宝呢一类比较好啲咧，因为佢系食物，系食得落口嘅嘢。佢唔系中药，唔系西药，佢纯天然产品，系保健食落个肚嗰度嘅。所以咧，佢哋其实系有分别嘅。所以你唔好哎呀咁，如果系咁就我煲中药啦咁，唔系啊？呢个概念咧系有分别嘅，明唔明啊？即系好似中药咁，保健品唔系中药嚟嘅，都唔系西药。佢系嗰种食物精华，我哋推嘅系所谓嘅元素提取物，就系食物嘅精华。譬如好似人参咁，人参唔系食物，即系唔系食物嚟嘅，佢系一种药。你唔会炒人参当饭食嘅，就算你饮人参鸡汤都好啦，你都唔会当佢一种菜咁食咗佢，餐餐食嘅唔得，系咪啊？同埋凡系药物。都系有毒性嘅，个剂内剂量啊，都有剂量嘅标准嘅，即系你唔可以乱食嘅，系咪啊？食大量人参，你觉得唔得？唔得，因为人参真系药。但系你话诶食大量洋葱素得唔得？得，因为佢系食物嚟嘅，所以个分别喺呢一度。咁讲一讲啦，因为我啱啱去完韩国啦，咁韩国最出名系咩呢？啊，尖沙咀有卖啦，就护肝宝。多元嘅护肝宝，咁咧佢咧就紫巨树嘅果实做嘅，咁佢咧就有样嘢好巴闭嘅，点解知巴闭咧？就尖沙咀最有得买啦，一个疗程4000几蚊，咁咧就食四个月，食一1000零蚊一个月啦，食完四个月，咁就可以停两三年噶啦，先再食噶啦，因为点解咧？佢标榜就系话。你食咗之后对你嘅肝脏一定有处，就建议你哋啲人咧临食之前就走去做呢个肝指数嘅身体检查。咁你度咗一个你嘅肝指数两种啦，咁你嘅肝指数去到呢度，证明咗你肝系出咗事嘅，你咧就开始食，食完四个月之后，你再走去做一个检查。如果你嘅检查唔能够将你嘅肝指数降低嘅话，佢全额所有嘅钱退翻晒俾你，其实都好把炮，够胆讲呢一句说话。因为韩国人咧系一个饮酒民族啊，天口冷啦，即系等于我哋北方人啦，中意饮白酒啊，烧酒、烧干，同埋咧中意饮醉酒。其实咧唔系我哋 香港人呢一种咧，就系饮下啤酒啦、烟酒啦、不分家啦。咁我哋咧，其实肝病嘅机率冇佢哋咁多。咁而咧呢个东北嗰啲人咧，你知啦，二锅头啊，30%几酒精啊，50%几啊，饮火酒一样啦。佢哋咧就需要食呢一类嘅产品。咁佢亦都真系把炮嘅。咁咧就喺好多国家得到认证。而韓國人因為鍾意飲酒，佢哋好多時候呢，就譬如呢，就臨飲酒之前呢佢呢就拍兩粒護肝寶跟住飲，或者你飲醉酒之後拍個兩粒，好快嘅人清醒，冇咗酒後嗰種頭痛各樣。而肝呢，呢一個係神秘嘅全人類呀最神秘嘅器官。點解呢？佢有多功能啦，但係呢你胃痛你腸呢痛呢你会放屁，同埋你个腸搞嘅痛你会痛。肝唔同。肝呢係沉默的器官。好多时候人呢11点钟到1点钟瞓觉，同埋之后咗林天光瞓觉你熟睡呢，就对肝，因为肝係休息嘅时间。但係好多时候呢香港人捱夜唔得。同埋習慣冇理由3点钟瞓觉仲係熟睡。好少啦，細路仔都未得。咁呢就始终对肝有啲问题发现嘅。咁但係因为肝係唔識叫话俾你听佢痛㗎。到佢痛嘅时候同埋佢有症状嘅时候呢，我话俾你听已经係到末期肝癌㗎啦。就要换肝㗎啦。所以肝嘅保健，因为你睇唔到你摸唔到，验身亦都唔会日日去。所以呢咁多朋友真係飲酒食烟少啲，夜生活少啲，对呀，尤其夜生活係对肝，因为佢真係要休息嘅。呢、這个先係重点。咁我啦唔係同护肝寶买广告。因为如果4000几蚊有啲人哇奇怪得唔得啊嗰样嘢。咁我就推荐呢，我哋将来呢迟啲做肝寶呢，就用就未来会出㗎，就係呢个苦瓜金。苦瓜金食咗之后呢，就会令你个人呢其实作用系完全一样。苦我唔够胆讲话比佢更好，但你一定比佢平。当你个肝回复咗正常嘅时候咧，你唔使再食噶啦嘛，佢正常咗，肝指数跌咗嘅时候，咁你咪隔2-3年再度到有事，你先再食咯。唔好意思。而苦瓜金咧，佢最主要我做嘅肝补都系，佢可以令到我哋提取物啦，即系等于其实都系紫巨树嘅果实一样啦，系提取物提炼咗佢嘅精食物嘅精华出嚟。是成分高啲，咁造成肝寶呢，就係、是、你食咗之后呢，你会令到你呢第一好瞓，因为呢你有充足嘅睡眠时间。第二就係、是、会令到你呢排毒，所以呢食咗之后呢一两日之后你去厕所呢有黑色啊同埋味道好浓嘅，即係千里香，跟住呢到最后尾呢可能会有白色添。咁食咗之后呢，食咗一轮可能2个礼拜开始呢，你就会开始见效，面色啊同埋啲眼啊黄呢就开始变。咁同埋最主要呢，佢就会令到呢唔好意思，真係唔舒服。因为即使肝癌都好啦，先有肝炎而到脂肪肝呢就会变成咗肝硬化嘅到肝癌。佢有一种好特异嘅功能，就係、是、能够呢，尤其香港肥人多，食肉多，唔健康啦，即係唔係下帮衬阿 Bird 呢食有机菜啦。佢令到脂肪肝系啲脂肪包住个肝脏，唔系个脂肪变成咗个肝。咁咧佢会令到嗰层脂肪会咧就会剥落同溶解，令到你个肝得以健康。呢个系苦瓜金嘅功效。咁啦，咁我哋会推出嘅，咁啊先做四小宝咧就会450蚊樽，邮寄另计。有啲人要邮寄，咁我可能咧到时咧俾个户口大家啦，你订我入咗钱，我寄俾你。咁如果试用装咧，你真系要嚟攞啦，顺便嚟睇下啦。咁我到时派一本顾小培嘅健康解码杂志啦，你哋睇咗。如果你想知道四小宝更加多嘢，我哋讲嘢唔流利，我哋唔系专家，因为我哋只不过系一个信徒啫。可以真系上 YouTube 查顾小培，睇下四小宝系乜嘢。咁我哋喺暂定啦，5月最后尾个礼拜日就係开放日嚟㗎喇。 咁到时你哋可以上嚟啦。咁可能我哋到时咧会开始成。咁仲有咧，我呼吁咧，如果有啲咧，因为我哋真系有60万秒，咁我相信咧，我未来三个月都有60万，直到咧八月份咧，我希望能够做到100万秒。咁如果有啲人咧想有啲产品推介啊，我哋负责拍片咧，就摆落我哋嘅片嗰度咧。即系我哋嘅节目嗰度咧就播，咁咧起码咧计落条数咧，单一节目计咧就已经高收视过亚洲电视啦。一嗰阵时亚洲电视一点都冇，一点咪七万嘅。咁咧我哋收你多少广告费啦，支持下啦，段 view 计。咁另外咧制作费咧拍条简单短片3000蚊啦。咁啊等我哋咧，即系我哋就唔想同火同你哋，即系啲人话哎呀做网台好难做科金。咁我都话啦，有啲。觉得我哋做节目做得好嘅，咁咪支持下咯，啊，咁有啲咧就帮助到身体嘅，咪帮手买啲健康食品咯。因为我哋咧就唔想话做得好杂，最主要其实做健康食品啦。咁咧就未来就做玫瑰花茶啦，玫瑰单方啦，玫瑰花冰酒啦。咁咧就可能喺嗰日开放日都会有嘅。咁我哋而家咧就等货版到咗咧，我哋拍片，然后我哋都会摆我哋嗰度睇。如果有兴趣可以同我哋订嘅。咁咧我哋咧就。做好呢系列嘅嘢啦，咁之后归之后咧，咪节目咧，我哋会做得再多元化啲嘅。咁咧有啲节目会调整啦，咁希望大家即系睇埋最后尾嗰几个广告，因为咧广告系我哋最主要嘅收入来源 ，view 数唔系最主要嘅。如果你有1万 view、10万 view 而唔睇广告咧，我都下苦，即系冇钱。1000 view 1蚊美金，1万 view 10蚊美金，即系78蚊。冇啊，77个几啊！仲要银行攞啊，你大唔大镬？咁所以咧，其实广告咧真系明白。咁我哋都商量下啦。如果有啲人想有啲嘢系，即系唔系睇在大肥，系睇在60万 view 嘅份上，一个月。咁咧可以咧，你譬如你唔拍片，你本身有啲嘢拍咗，可以摆喺度，或者揾我哋帮你推介都好啦。咁我哋唔卖呢个产品，因为唔系我哋嘅。咁点解话卖健康食品咧？因为真系我有份，所以咧我要做啊。因为咧我哋真系相信可以改变到好多人嘅身体嘅。咁我都话啦，我做嘢好简单啦。谋赚钱就赚钱啦，非牟利就非牟利咯，即系清清楚楚咁啊，都讲俾大家听啦。睇广告咁，同埋咧就我哋会咧主要都系做几只产品长做嘅，因为我相信健康食品咧系长做嘅吓，对人体好嘅嘢系咪啊？譬如好似成啊，我哋保健都 OK 系嘛，唔贵，起码比屈臣氏啊，比万宁嗰啲平好多，同埋我哋嘅成分。是讲明咗俾你听，是任何人都食得嘅，包括孕妇都食得，因为是真系食物嘅一种，是提取物，是精华嚟啫。咁啦，讲到呢一度咁啊，同埋咧就由今日开始冇乜咁多突发噶啦，因为咧我想试下做唔同角度嘅节目，所以咧我上个月咧，上个礼拜同前个礼拜我做好多节目，咁原来咧我发现咗，只要你系讲外国国际政治嘅嘢。唔系一啲嬉笑怒骂嘅嘢，系冇 view 嘅，系我哋嘅听众唔中意听。譬如我讲韩国啦，讲法国大选啦，讲英国，可能我唔够料啦，即系吸引唔到人。但系我又睇过相同嘅节目咧，都系冇 view。咁啊，唯有咧加强啲军事节目啦，心灵节目啦。咁我都话，咁另外咧，我哋有个节目咧，系想做啲小众啲嘅。啊、小众啲，因为我哋唔收多 view 嘅。咁我哋而家联络紧一位咧，就黑胶碟专家。咁由佢讲黑胶碟嘅发展，同埋而家嘅前景，同埋黑胶碟系点样讲音响嘅。咁我哋咧联络咗佢，我觉得下个礼拜咧，我哋定咗咧，我哋就会出噶啦。咁听日咧就星期二开始录翻家底疗伤。咁咧我哋希望咧就今个礼拜五就出家底疗伤，咁另外我哋可能会有啲时事短打嘅环节嘅，因为都吸引到人嘅，好似明日黄花啦，好似啊嗰、那个强奸疑犯系疑犯，搞清楚件事系疑犯，唔好过过佢真系啊，包括老萧佢讲都有个误区，就系、是、一日之内拉到个犯人，唔系拉到个犯人，系拉到个疑犯，因为未判啊，搞清楚。啊，点样点样点样？其实咧，我好多呢啲亲身经历可以讲啊，各种嘅亲身经历都可以讲，但系都明日黄花，大家未必有兴趣听啊， 因为过咗啦嘛，个个太多讲啦，咁冇乜必要啦。咁但係希望做一啲时事短打啦，可能抄下萧生啦，咁佢係一日最多做十节，我哋做一节啦，几分钟啦。因为我哋成日呢，尤其係 Tony 哥呢，好鍾意呢喺星期二得到嗰个网页个 page 嗰度呢，成日呢好多评论㗎。咁希望呢，佢将评论呢就转成语音，跟住我哋呢就弹出嚟啦，同佢拍张靓仔相啦，咁做一个声音专栏啦。咁暂时讲到呢度啦，咁今晚六星期二得到，咁呢大匪案天下呢就都系星期四出㗎啦，咁啲所谓突发都冇㗎啦，因为呢我想个台正常啲，咁加强我哋啲节目，但係我想做多啲，譬如好似讲上次讲航母其实系军事嘅一种啦，咁就跟住就接棒就交咗俾 Alice 啦，譬如旅游节目呢我会做嘅。下个礼拜呢我会推出一个自己嘅旅游节目。我嘅旅游节目呢就同阿 Suku 有啲好大唔同嘅。我讲短线旅游。唔可以经常出。但係我将我嘅短线旅游嘅嘢，因为呢香港人比较繁忙啲，一两日啦。返大陆啦。唔鍾意返大陆都唔紧要。听下去嗰条线嗰、那个路线自由行系点样成。咁我推介俾大家吃喝玩乐啦。好食嘅好玩嘅。讲俾你哋听，咁你哋如果有兴趣嘅，咁咪联络我，咁我咪话俾你听实际个情况系点咯，消费点咯 ，OK 嘅，咁我希望就做呢一啲啦，因为香港人咧去旅行其实都系三样嘢嘅啫，买买买，食食食 ，hea hea hea， 系三样嘅啫，咁我希望咧就做翻呢啲节目咯，但系有阵时去外国，钱唔系问题，时间系问题，咁有阵时一两日行开行埋，啊，你话对大陆更反感都好啦。啊，都可以有啲好嘅地方嘅，咁希望咧就做多啲，因为好多人咧都成日问我嘅喺边度玩好啊，好似董宝啊或者 Sam 哥啊，连 Tony 都问我，喂，我生日喎，两日旅行去边啊？咁我都有啲推介啦，咁同佢哋讲咗，咁唔知佢有冇去啊？今晚先见到佢，系咯，咁希望咧就大家睇多啲，咁希望呢我喺八月呢我希望嘅进度可以去到100万票，而大家想有啲节有啲嘢想推广呢可以接合我哋嘅。咁我哋呢就帮你拍埋片，如果你有片我喺度播，跟住我哋计 view 数，大家负担能力都好啦，好过你走去做纸媒啊 ,Facebook 俾广告钱啦， 要沉底又沉底啦，翻生又翻生啦，都冇几多个 like 啦，系咪啊？系咪啊？但系如果你摆我度，起码真真正正有60万个人，可能重叠都好啦，佢都知道你一个月系睇到你嘅，咁我哋可以真真正正试下做呢啲咯。咁啊，多谢大家啊，咁啊，健康解码讲到呢度，咁下次咧我就揾阿 Ben 哥同我真真正正做一节，同埋咧我哋咧就可能咧就呢、這个，哎呀，噏到好顺便啊！咁咧，林依依咧就已经同佢老公咧就已经咧就回归咗啦，就离开咗香港啦。咁但我希望咧，将佢老公啦徐化宝博士咧所推广嘅，对于一啲小儿麻痹症同埋嗰个帕金逊症呢係有帮助嘅嘢呢就讲一讲。咁喺呢个节目度讲一讲啦。咁我唔够料㗎， Ben 哥够料啲。但佢呢就唔習慣对住个咪。希望大家做得更加好啦。咁喺呢度呢就同声讲声真係要拜拜啦。拜拜。